好，翻嚟第三節喎。 係。 好啊，咁我哋都要講啲 F 三十五啊。咁咧，一個 F 三十五咧，大家明白咧，全世界最了解 F 三十五嘅國家咧，除咗美國之外，就應該係以色列。係。咁我哋成日都覺得咧，以色列咧呢個國家咧，其實係神嘅子民。咁所以咧，就佢咧揀，即係神所揀選嘅民族。 係一點零啊。 一點零係嘛？二點零係另一個啦。係啦。咁所以咧，一點零同二點零合作咧，一定係相當強勁嘅。係。咁但係你發覺咧，始終古老民族嘅古老民族咧，即係佢咧用啲嘢用得好有一個睇法嘅。咁所以咧，以色列咧，因為佢咧連用 F 三十五咧，即係都用到神鬼神落差。我哋成 第一個佢用先噶、啊， 第一個佢投入實戰啦、啊。第二個就係咩咧？就係即係佢可以將 F 三十五嘅潛能用得好啦。佢又有啲應該係有 protocol 去寫嘢啦，所以佢啲電子可以自己搞啦。所以呢個國家呢個潛能係相當強。咁當然啦，呢、這個國家咧最正的地方就係嗰啲後生仔好似創業啦。咁政府咧俾一個好好環境，大家咧就 I T 創業啦。咁老實咧，香港值得借鏡嘅，我覺得咁當然可能香港人就調翻轉啲政府有分定就呃就算啦，係咪？就 Instead of 真係整啊嘛。咁人哋以色列真係堅整嘅。咁以前我哋都講過啦 ，I C Q 就以色列人整嘅。咁就我諗好多啦，即係嚟緊有啲 apps 咧，你睇到有啲以色列人整都會多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以色列空軍啊。咁咧，以色列空軍咧，即系咧有講到咧，就話其實係，即系佢今年咧嚇，即系佢有炸過呢個嘅敍利亞嘅北邊啊。咁咧就有敍利亞嗰邊嘅消息咧嚇、啊，軍方消息嗰邊講嘅嚇，其實咧佢哋咧嚟嘅時候咧，其實係唔知道佢嚟嘅。咁即係大家明白啦，如果你咁樣炸嘅話咧，就應該係唔係用 F 十五，唔係用 F 十六啦。就應該係用 F 三十五炸。 即係冇啲爆本身爆炸，好似以前第一次大戰咁咧。 係。 咦？點解個巴黎門無啦會有爆炸嘅咧？ 有声， 即系大家有谂，佢喺炸弹喺边度嚟嘅咧？ 就 唔知道。大家系谂炸弹，唔系谂炮弹。原来听就知 炮弹嚟嘅， 系啊，就系、是、德军有支超远程嘅火炮咧，就射住巴黎，射到几十公里啊！ 哇，好远啊！嗰年代 嗰阵时，所以咧就系我谂，佢知讲嘅系咩？系咩？ 以为有飞机炸嚟， 以为有飞机， 望台上头冇嘢嘅， 系啊， 系嘛，又冇声， 系啊， 咁隐形系咪？咁所以咧就以色列嗰边咧都有啲新闻网啦吓，佢就报道啦吓。咁咧就其实以色列嘅总理咧都有暗示咧，就话以色列咧冇正式攻击过阿勒颇啊。咁大家如果你听新闻都成日讲阿勒颇咧系一个重镇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基本上咧依家佢哋就话系应该就系用咗 F 三十五炸阿勒颇啦，因为你完全个防空嘅系统完全 check 唔到嘢啊。即系嚟话咧，如果你理论上炸你用 F 十六都啦，佢嗰啲防空系统会喐噶嘛，即系 S 二百都会喐噶嘛。咁之前我哋讲过咧，佢哋嗰啲近空嗰啲都会喐噶嘛。 即系咁惨，连电都炸弹跌落嚟都 check 唔到。 唔系，起码咧，佢上次有一个系统未俾人炸咗嘅。咁起码佢都有喐啊。起码我 detect 到你啊。 我知有人嚟 啊。系啊，但系我炸唔到你啫嘛。但今次咧，佢连喐都冇喐啊嘛。咁就另外有啲新闻网讲啦吓，有个叫做 South Front 嘅新闻网讲啦，就话以色列空军咧就应该用咗呢个 F 三十五。咁大家都明噶啦，应该系用 F 三十五啦。咁咧就而家我哋睇翻咧，有啲小直径炸弹啊。啊，即系small diameter， 我哋讲下 SDBM 啦，咁咧就用咗一只叫做 GBU 三十九啊，咁咧就炸佢啦， 就铺路系列噶嘛。 呢只咧都可以，佢就未必打移动目标，应该都系打啲政治目标。咁咧呢个炸弹咧滑翔咁样可以大概系100公里松少少， 哇！ 咁样炸嘅，啲高空少少嘅飞啦。咁咧就佢话依家咧近排已经咧可以升级咧。可以咧打一啲嘅移動目標，就頭先你講嗰啲啦，類似鋪路。所以你冇發覺咧，依家經過啲改良之後咧，依家啲炸彈好用啊， 唔使用地獄火咯， 唔使噶啦，即係而家佢哋全部可以做到一啲追蹤嘅位置啦。係啊，咁所以就應該係做一啲紅外啊嗰啲雷射標籤啊去追蹤翻。所以咧就而家啲炸彈係好聰明啊，全部都係啦。咁咧理論上咧就如果 S 二百咧瞄到咧，就如果你係啲三代戰機啊死緊噶嘛，即係例如你 F 十五啦。F 十六啦，其实都死，就算你有电子反制咧，你唔一定赢紧噶嘛。虽然 S 八你可以话佢落后，咁但系撞棍嘅嘢咧，你都话唔埋嘅，食啲嘢。咁所以咧，以色列咧，如果你依家够胆用 F 三十五咧，就即系话咧，佢依家已经完全掌握晒咧，我觉得啦，佢完全掌握晒叙利亚入面嘅防空系统噶啦。嗱，老实啦，如果你出架 F 三十五咁贵嘅战机，咁如果你佢哋有咩差池？咁你系咪对个以色列嘅空军个士气打击系好严重？ 我谂佢已经搵 F 三嚟飞几次 check 过晒你啲防空信号，佢先至搵只 F 三嚟炸你。 我觉得咧，其实唔知佢哋系咪有啲细作啦。首先就潜入敌境去收集情报啦。 咁一定有啦， 呢个第一个啦。 第二个就是咩咧？就是、第二个就系佢哋会出动到一啲可能真系 Alex 话斋出动咗，试过出动过 F35， 系啊，侦察晒先， 就侦察咗先至再嚟。 系啊， 咁所以你话佢仲有冇其他嗰啲侦察机嗰啲嘢啦吓，即系有机会啦，咁咪 detect 咗 无人机类啲咯。 咁然之后先至去进攻啊。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咁睇咧，就即系话依家以色列基本上就食硬嚟噶啦，已经，我知晒你啲防系统点样摆噶啦。咁你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應該一個月前咧就講過啦，佢係咪炸嗰個海甲系統啊？ 係， 即係炸到個海甲系統都喐唔到啊！ 炸到話連話聲稱可以 detect 到隱形戰機嘅都 YF 廿七啊， 都死埋。 係啊，嗰陣時中國嗰個雷達啦 YF 廿七啊，係 啊， 咁啊嗰個雷達就國內朋友講呢、這個雷達係舊㗎啦，而家出咗 B 級。新嘅就连隐形自己都 detect 到，嗰、那个就唔得。 嗰、那个隐形自己就系、是、 嗰、那个唔得嘅，嗰、就是那个系十年前噶啦。 嗰、那个就千二十啊，千二十 detect 到千二十啊，所以佢哋就话得啦咁样。 系 咁啊，讲翻啦，以色列空军指挥官啊，嗰边咧就证实咗呢个咧，我哋叫全能王啊嘛，F-35I 啊，基本上佢个飞行范围咧已经可以成个中东飞匀晒噶啦。 哇！ 咁大家都要明白有空中加油啦。咁所以咧，成个中东咧都系呢个 F-35I cover 之下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成个中东我睇晒，唔使夜晚十二点噶啦，几多点都系我睇晒。咁、所以咧，你嗰啲国家咧，例如大家明啦，其实最想讲咩国家咧，就是、应该讲叙利亚， 系 同埋讲伊朗。其实大家最明白就系成个中东嘅大佬咧，就分两个阵营嘅。 嗱， 我哋唔好计以色列，以色列唔系大佬嚟嘅。如果你哋成个中东嘅大佬咧，有两个大佬，一个咧就系逊尼派嘅大佬， 系 一个就什叶派嘅大佬。大家明啦，逊尼派大佬就系沙特阿拉伯啦， 系 为首啦吓。另外什叶派嘅大佬就是伊朗啊。咁大家明咧，就成个中东分两派嘅啫。逊尼派呢边咧就基本上系好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系逊尼派噶啦。什叶咧就 系、 是、伊朗啦、叙利亚啦、黎巴嫩啦呢扎呢啲咁嘅国家，咁通常穷啲嘅，穷国嚟嘅。咁而家咧就穷国联盟咧，或者我哋叫什叶派联盟咧，就依家要打以色列。 沙特又有啊嘛，所以咪有钱。 但系好得意喎，逊尼派呢班同以色列 friend 啲 嘅， 即系你见咧以前咧同以色列嘅关系最恶劣嗰个就叫约旦啊嘛。因为真的有打的嘛，当年打呢个东巴勒斯坦，咁咧而家就 friend 啲啦，相对即系你见到好似冇乜战争嘅，即系同约旦好似好， 大家都系睇钱份上嘅， 可能系啦。咁同埋咧就你见依家沙特阿拉伯同埋以色列咧，沙特阿拉伯咧佢嘅处境就 系 佢超有钱，但系佢几有钱佢都攞唔到 F 三十五，所以退而求其次咧，佢可以买 F 十五啦 ，F 十 Max 啊，F 十 Max 应该都出口嘅，应该会出口嘅。F 十六最劲嗰批啦，我哋讲 Block 六十啦，五十几啊，六十嗰批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见依家咧就成个中东嘅话，以色列话我玩晒，我一炸咧我就要炸伊朗噶啦。大家计咧就 系 伊朗同以色列嗰个距离有几多咧？如果你用 Google Earth 拉落去咧，系 under 二千公里嘅。大家明白 under 二千公里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以色列我要攻击你，我可以打你一转翻嚟空中加油。就做到啦。咁、所以咧，理论上就 系 高空突入，然之后就低空突袭。用呢啲战术咧，就应该都冇问题嘅，即系用 F 三十五嘅话。咁所以咧，其实成件事咧就讲紧就系、是，如果以色列要做呢件事情咧，有冇附近有啲国家咧可以帮到手，或者系当睇唔到？咁当然大家就谂有边啲国家可以当睇唔到啦。例如沙特阿拉伯咪当睇唔到咯。 当然啦， 如果沙特阿拉伯可以勉强条个空中走廊开俾你。飞过伊朗打去咧 ，OK 嘅喎，其实，系啊，咁当然你要佢喺下面加油就好难啦，呢啲嘢就你难啲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美国或者卡塔尔帮到手啦，因为卡塔尔系美国盟国嚟噶嘛，咁就如果帮到手嘅咧，就以色列咧炸呢个伊朗咧都唔系冇机会嘅。咁所以咧就伊朗咧，我觉得就会惊，因为始终你呢个 F 三十五咧最大针对目标咧，我觉得系伊朗呢个国家啦。咁所以咧，神鬼莫测，我哋都唔会知道咧，以色列咧究竟啲电子装备咧，而家叫做 F-35I 啊 ，Adia 咧，佢嗰个电子装备有几劲啊？究竟佢同 F-35ABC 咧，如果美国出产嗰啲有几劲啊？ 嗯， 系我哋系唔知道， 我哋系唔知 道，我哋真系唔知嘅。但你见到个压制程度咧就唔差啦。 系， 依家俄罗斯咧就话已经将 S-38 摆咗落去叙利亚噶啦。 系， 咁即系话咧，佢重新会调防一批新嘅 SAM 啦。 系， 咁大家就要谂就系呢批 S-38 可唔可以针对到？呢、这个叫 F 三十， 呢批 F 三百系咪就系摆乌克兰嗰啲？ 摆乌克兰嗰啲， 乌 克兰而家训练紧啊嘛， 系俾人试紧啊。 我怀疑有 upgrade 嘅， 系 应该有啲 upgrade 嘢嘅，系、 哦、 啦。跟住咧就有个网友问，会唔会有40N6系咪啊？咁40N6咧就应该系 for 呢个 S400嘅， 哦， 系啦。咁咧就有机会再讲啦吓，40N6呢样嘢。咁、哦、啊 S500更加要之后讲，因为呢个比较虚无缥缈少少嘅嘢啊。 系。 好啦，跟住咧，我哋要讲另一个消息咧，就同 F 22有关系嘅。咁大家知咧 ，F 22咧有个咧就全球打击计划，我哋讲过啦，系咪？ 系。 咁啊，就24小时随时调动，咁咧就见边个目标就打边个目标啦。 四架 F 22加两 一架呢个 FC17 啊， 加个系啦，跟一个空中霸王 系啦， 系啦，咁咧就可以载晒所有嘢，咪奶妈嚟噶嘛。咁咧，依家咧就讲翻咧，就讲翻一个咧好旧旧嘅一个情况，就讲咧喺以前啊，曾经咧就法国啦、德国啦，同埋呢个嘅美国咧就做过咧一次咧嘅模拟练习，嗰阵时系大概2009年啊，2009年嗰阵时 系， 咁嗰个年代咧，嗰阵时咧就阵风、台风同埋呢个嘅。F22, 即叫做比较优秀的战机啦，就一起做一个模拟空战的演习的。咁当年呢就 F22 呢去了之后呢就一个呢就阿联酋咁就阿联酋就应该是用台风的。跟住呢就法国有阵风，因为英国皇家空军都有台风。咁就一起训练的时候呢就法国个空战呢就打了呢应该打了六场㗎嘛。咁呢就有五场就平手，一场呢就竟然系呢个嘅幻影2000赢咗 F22, 我哋就觉得好奇怪嘅。因为呢你会觉得系即系你唔 suppose 你幻影2000呢啲机嗰个年代系 sharp 嘅。 系嗰个系嘅。 但你冇理由打得赢啲 F22 㗎嘛。 第一睇嗰时要睇返个距离有几远喎。 好难计呀。咁所以呢会有啲法国网站呢就讲返啦，就讲返原来阵风呢又试过赢咗呢个嘅 F22 嘅。咁但係都明嘅，阵风呢部机就唔係弱嘅。首先阵风呢部机呢就有少少隐形嘅。佢有啲锯齿设计啦，同埋有少少吸波材料，同埋佢嗰个复合材料係相当高嘅 percentage。应该係大概挨住成部机嘅差唔多30%，係好高㗎啦。咁、呢如果你咁计呢，阵风系咪 ok？ 系，但你阵风有啲嘢呢係会蚀嘅。例如佢个雷达冇 F22 咁劲啊。 哦，当然啦。 因为首先个机体嘅 size 已经有影响啦。F22 嗰个 ABG77 咧就系、是、最劲嘅，即系功率系最好嘅。咁所以咧就系、是、相当唔错。咁所以 系靠兔子啊， 应该得嘅要到。咁所以咧就一定系劲过阵风嘅。 系 武器系统唔会争好远。 系 啦，即系你发觉用翻你话流星啊、云母啊呢啲飞弹咧，都系拍得住 AIM120 啊嗰啲嘅，或者系 AIM9X 嘅。咁依家咧个就话咧，阵风咧就占据咗个有利位置，然之后咧就咬住佢，然之后就射死佢啦。咁应该系用啲格斗飞弹搞掂嘅，即系用啲红外嗰啲制度嗰啲。 咁呢个好近距离。 系啦，咁其实话咗俾大家知嘅咩咧，就系好即系一个好近距离去截击佢。 系咯。 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就谂就系、是、啲法国佬同德国佬就话，其实阵风同台风咧，同 F22 打唔一定输。咁当然我哋成日都嗰句，我硬系成日都嗰句啦，睇你有几远咯，系嘛？即系如果我本身我 系 做 sniper 嘅，我系狙击手嚟嘅。你睇我唔到，我睇到你噶嘛？ 系啊， 咁你喺一公里之一公里，大概一公里嗰啲位，我梗系赢你啦。 系， 就调翻转，你系嗰啲叫咩啊？嗰啲步枪嗰啲啊？ 系， 即系揸住 M4 怒射嗰啲人。 系啊， 咁咧，如果你系嗰啲人，你冲到埋50尺，我死梗啦。 系咯、啊，连 我俾你，我俾你怒射啊嘛， 连射啊嘛。 所以我觉得咧系有呢个分别咯。 系啦、 啊，系嘛，即系 F22 最啱做的角色应该系 sniper。 系、啊， 佢应该系远处。spot 到你，然之后就锁死你就射你， 忍者咯， 系嘛， 系啊， 忍者，所以你问咧，我觉得 F22 嘅角色其实就唔系咁打嘅， 系， 即系佢唔系真系同你玩前斗， 始终太大部部机， 系， 虽然话好机动啫，但系始终争少少啦， 始终系重型机， 系啊， 重型机，有人话如果 F22 同 F15 比嘅， 系， 两个边个机动啲嘅， 系， 咁啊，当然如果你照睇就应该系 F15 机动啲嘅， 系， 理论上就， 系， 因为佢唔使顾及隐形设计， 哦， 你明啊？佢所有嘢就系为咗系空战成个机动性去做噶嘛，所以咧嗱，好老实，你唔使比较其他嘢噶啦，你净系用佢个设计嘅 purpose， 你已经明白 F15 一定系个机动性系叻过你嘅，必定噶啦呢个。咁所以 F15 斗 F22 前斗边个赢啊？梗系 F15 赢啦。咁既然你 F15 如果对阵风嗰啲咧，都可能系平手或者系可能赢少少啦。咁阵风如果格斗赢，你有几期咧？我又觉得唔奇嘅，但系所以咧，点解嗰阵时有啲人话 SU-35 啊？如果遇上 F22 玩格斗咧，都有机会系赢 F22 嘅。咁我觉得赢都赢少少嘅啫。因为始终咧，人哋 F22 咧有个超音速巡航啦。理论上个开进走咧， 都走一次镜噶。 开进两倍音速走啦，同你斗啦。好难讲，但你知道通常前斗最大问题就系低速噶嘛。即 系 其实可能大家都开到好低。越低反而越着数啊，仲。咁所以咧开到咁低嘅时候咧 ，F22 唔够你斗。 所以就系苏眼镜蛇啊，呢、這个呢啲。 则位系列嗰啲机啊， 系即系佢哋就话有呢啲嘛。其实你要有云先做到，我就怀疑你要睇视线，你睇唔到做嗰阵时睇唔到，你先至有优势噶嘛。咁、 哦、 但系咧，如果你咁计咧 ，F 廿二输嘅机会咧就系前斗， 前斗系 我睇你唔到，然之后你就偷鸡蛇， 系、哦、 我哋就觉得系咁。 即系好似当年呢个泰国同埋呢个中国呢个演习训练嘅时候，千十一队 呢、这个对呢个嘅英师 系啦。 不过我谂最大问题就系千十一嗰个预警系统太差啦。英师碌咗你射埋你都冇咗啦， 唔知咩事 系啦。咁我谂啊，嗰个差距就系电子战 系， 但呢个嘅差距咧，可能就系重型机同埋嗰个中型机嗰、那个系咪嗰个重量比咧？ 重量比推重比啦、 啊，就变咗咧，调翻转咧就系啲细机咧咬你仲好啊， 即系 Top Gun 咁样，你去 Top Gun 训练嘅有阵时阿 Tom Cruise 啊揸部 F 14啊， 系 同埋呢个 Goose 啊一个野我啦， 系拍档啊 拍档野我，跟住之后就。同呢个教官揸个 A4 个攻击机嚟啫， 系啊，但系 Skyhook 嚟， 但你摆唔甩佢嘛， 摆唔甩， 摆脱唔到嘛。 Skyhook 系四吨， 系 个引擎都系四吨啊嘛， 系一比一， 一比一咯。 当年好难做到呢， 好难做到啊。 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F 廿二觉得咁样输啦。另外 F 廿二曾经输过俾咩咧？有人话输过俾 F 16，我谂个死法差唔多 一样嘅嘢都系。 另外输过俾 E 18G。 哦、 死法亦都好明显，就系因为人哋有电子制制动住你，系啦，咁令到你可能嗰个雷达上冇咁容易可以做到， 系 干扰咗，佢又未必 detect 到你，但系干扰到你，系啦，然之后可能用个目视距离打你啦，咁所以咧，你话 F 廿二系咪？我觉得系出矛招嘅，即系相对，如果你正式遇上 F 廿二，你都系死嘅。其实呢啲位置都系，所以就嗱咁讲啦，即系打牙教可以咁样讲嘅。 因为最重要一样嘢嘛 ，F 廿二出咗你系唔会知噶嘛，而家你系知 F 廿二会出，所以你要打佢嘛。 系啊，同埋就一定系谂办法拉近距离嘅。 系啊， 系啦，好啦，咁另外咧就我哋要讲到啲电磁炮啊。 系， 因为电磁炮通常听我哋讲咧，大家知道有四个国家咧，你应该知道有美国啦， 系， 中国大家知啦， 系， 但俄罗斯都有噶， 系， 不过你有冇发觉俄罗斯冇事嘅？ 系， 咁啊，佢话佢有咯。 佢日本仔都玩紧，不过未有。 日本仔我哋系有片睇， 有片睇， 话佢哋 test 紧嘛 ，test 紧 系，但系就未出嘛， 未出嘅。 我反而有信心咧，日本仔应该出得早过俄罗斯嘅，应该系嘅。但日本仔会唔会使呢啲钱咧？定系将所有钱一铺过博晒第五代战机咧？我都谂， 我谂呢啲嘢可以去幕内卖嘅， 我系卖啊， 系啊卖。 不过佢哋而家个出口禁、那个禁制出口嗰个位松咗啦嘛，松绑啦嘛， 出口翻去美国咯， 出口去美国。俾翻美國你出啦，你擺翻落船都射佢啦。 係咯，跟住變突然間就美國各有各研製，變埋合埋一齊。 哦，可能最係美日合作咧。 係啊，合作㗎。 係有機會㗎。咁咧就講翻咧就土耳其啊，有間公司啊叫做 Sahi 啊，佢就叫做 Sahi 209啊。咁呢個咧係 Block 2嚟㗎喎，即係第二批嚟㗎喎。咁咧佢哋咧話咧佢呢個咧電磁力咧係有1000万焦耳啊，1000万个焦啊。咁咧个实力可以点咧？就将一个35mm 嘅炮弹咧，就去到咧50公里以外嘅目标。嗱，听落唔差嘅，即系咧嗱，老实你35mm 嘅炮弹咧，即系你知电磁轨道炮嗰啲炮弹啦，唔使好大，但个穿透力强，因为个动能劲啊嘛。咁如果射到50公里外咧，其实就以火炮嚟讲就好一般啦。因为你同火炮差唔多啫嘛。但系佢嘅音速会高好多啦， 快好多， 爆发力会强好多啦。穿透力会高啲，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就都系有帮助。咁但系大家头先有冇听到我哋讲 Block 2啊？ 系， 即系其实有 Block 1啊。 第二代系啦。 咁 Block 1咧，原来佢哋话咧 Block 1咧个做法咧就系、是、个威力系比佢细十倍。 哦， 咁系咪即系射5公里？ 冇用，比较冇用嘅。 唔系，我觉得 Block 1应该唔得嘅 ，prototype 嚟嘅，系啦。咁依家就出呢个叫 Block 2啦。 系。 咁一步一步嚟啦，因为你知道其实全世界咧做得最好嘅暂时都系中国同埋美国噶嘛。 系有偏睇嘛。 但其实中国， 中国先冇片睇。 中国我又真系唔觉， 得个船头摆喺船头， 系咯，摆喺船头啫。但其实系咪模型，我都唔知道。 系咯，唔知啊。 咁但系美国咧，大家睇到系穿晒板噶嘛，板板板板板咁穿噶嘛， 几十块板穿晒。 系啊，系好 amazing 噶，好好睇噶。咁依家咧四个国家啦，总之美国、俄罗斯、中国同埋土耳其。咁啊，土耳其咧呢一个咧就版本咧就大家睇下佢会唔会出 Block 3啦。 系 老实啦，如果你射50公里，梗系唔够照啦。50公里你同传统火炮你个攻击距离差唔多啫嘛。 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土耳其嘅实力咧系应该可以勉强可以做到咧挨住100公里嘅。 哦， 但系应该突破唔到噶啦。 系， 我谂佢技术 暂时未可能要 block free 啦。 除非如果佢有 BAE 后面系帮手咯，因为 BAE 其实就系搞美国电磁炮嗰个推手嚟嘅。 系，我都有。 但我想讲 BAE 点会出俾你啫？佢自己做紧，美国嗰边未成功，所以我觉得佢唔会能力。所以咧，土耳其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土耳其有个野心咧，就系想军工嗰边做好啲啊嘛。 系啦，就同咩斗咧？就同呢个大陆斗嘛。 系， 咁啊系有得砌嘅， 系 唔错，因为佢比较亲西方啲嘅技术嘛。 系， 咁即管大家睇下呢个电磁炮点玩啦。 好， 好呢一节嚟呢度。